四，生词。遗憾。见。地。乱七八糟。出差。关。窗户。望。花瓶。摔。碎。可惜。急。马上。联系。崩。糟糕。出门。礼物。红。黄。白。专名。妮娜。